我就会说一下 Oh, your sweater looks good on you. 看起来太棒了，就代表您戴这个穿这个恰恰合适。 嗯，某一件衣服比较适合某人， It looks good on somebody 就可以了。 Thank you for all the information you've given us. 多谢你给我提供的这么多信息。那么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要用的句型 Thank you for something，那么为了什么感激某人，例如多谢这场晚宴 Thank you for the dinner， 多谢你在这儿等我 Thank you for waiting for me。 那么这个 for 这里是 all the information， 所有的信息，后面跟了一个定语从句 You've given us， 你给我们提供的。 最后一句 See you again， Bye bye。 王老师，关于告别的用语呢，我通常会听到 see you bye bye， 就是两个可以连起来说吗？ 嗯，现在在西方国家这是比较时髦的这个告别方式，我们常说的 see you goodbye 这样的，或者是 see you bye bye， 那么也有直接说 see you 或者是 goodbye 的。那么另外在不同的国家他们有不同的这个告别的方式，例如在加拿大你就可以听到有一些方言他们会说咿呀，就代表告别，这实际上是英语的一种变体。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法国人说话的时候他会说 Charles， 就代表也是有点像汉语的撤一样，代表走了。那么我还记得自己在学英语的过程中学过一个儿童的告别方式，他用的就是 see you， 那么用的语言是 see you later alligator after while crocodile， 就是如果我是第一个我就会说 see you later， 那么周老师您就会回答 after while crocodile， 是儿童的告别方式，也是非常时尚的一种说法。 嗯，儿童用语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英语学习是从娃娃抓起，所以我们很多小孩都在学习英语，有可能从三岁或四岁开始已经开始了英语学习了。 See you later alligator after while crocodile after while crocodile， 还是挺合辙押韵的嘛，听起来 是这样的，它压的是一个 rhyme， 我们叫尾韵，所以感觉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在学英语的过程中我们还会见到一些头韵，例如周老师如果明天要出门旅行了，我就会说 I wish you safe and sound， safe and sound 代表一路平安。那么也可以说 It's ou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这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那么压的就是头韵。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王老师，在我们这一课的一开始，也就是22课的 Section A， 我们学到一个词是袭击者 Assailant， 您谈到 ANT 表示人，那其实在英语当中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后缀形式，您能不能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嗯，好的。那么各位听众，现在请把书翻到我们的291页，我们会见到很多的名词的后缀表达方式，形容词的后缀表达方式。例如291页介绍的是名词，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ER, OR, IST 都代表的是人，那么至于规律是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死记硬背这些词。例如发明家 Inventor 他就是 OR， 那么乞丐我们就要 Beggar， 接的是 AR， 没有什么样的规律，请大家仔细背诵。下面 ISM 代表什么样的主义，例如 Socialism 社会主义， Marxism 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下一个名词后缀 NESS 是常接在形容词之后的，例如 Goodness 代表是好， Gentleness 我们代表的是温柔， Darkness 黑暗， Carelessness 粗心。下一个 ING 代表的是一种动词变成名词要加的后缀，例如 feeling, painting, finding, savings， 它的意思就跟动词的意思是一样的。下一个是身，我们常读称 invitation, question, invention, dictation, pronunciation， 那么是很普通的一个后缀表达。下一个 sion， 大家一定要注意 sion， 有的时候还有 tion， 也读成深的发音，请要注意它们是不同的 expression, impression, possession, decision， 注意最后一个决定的发音 decision。 下一个 ment 代表的是跟一些抽象的名词有关的 government, movement, judgment, development。那么大家需要死记硬背的，它跟的是动词的后面。那么大家现在请把书翻到292页。那我们要注意有几个不太常见的后缀表达方式代表名词的，例如 ship， 它代表的是友谊 friendship。那么领袖的这种地位 leadership， 那么艰难 hardship， 会员资格 membership， 这个 ship 代表某人处于的一种状况中。下一个 hood 是某段时期，例如儿童时期就叫 childhood， 那么男孩时期就叫 boyhood， 女孩时期当然就可以叫 girlhood。 OK， 那么下一个 dumb 代表是一种范围，Kingdom 是王国的范围， Freedom 自由的范围， Officialdom 一种官方的行为，最后一个 Martyrdom 是一种牺牲行为或者叫烈士行为。那么剩下的一些词请各位听众在课后要认真的复习，这样在使用名词的过程中大家会有更丰富的语言来支配。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还有形容词的后缀，那么 ful 是我们常见的， less 代表没有也是常见的，下面要注意很容易搞错的 able 和 ible， 这个是要求大家必须要记住的，同样的发音不同的拼写，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练习拼写。那么另外大家往下找几行，有一个 ant， important， pleasant， ignorant 和 resistant， 它也是形容词的后缀，那么同时也可以做名词后缀，请在使用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那么大家现在请看一下，我们在形容词后缀中还有一个 ish 和 like， 大家要注意两个词 childish 和 childlike， 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分辨。 childish 指的是一种贬义词，代表的是幼稚的孩子气的，而 childlike 代表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的，请大家使用这样词汇的时候要注意它的语义用法，代表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那么例如有一个叫 IC 结尾，一个叫 ICAL 结尾的 economic 经济的 economical 叫经济的，差别在于 economic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事件，经济发展都可以用 economic， 但 economical 就是我们常用的工薪消费，经济实惠，代表是很省钱的，所以叫 economical， 请大家要认真的分辨。 掌握了这种后缀的构词规律呢，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会灵活多变，能有更多的选择了， 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多的选择，那么大家的英语会变得 much better and better， 表达上也会更加的生动。 Conversation, newspaper. I wonder what newspaper you'd recommend. You shouldn't waste your time with low-quality papers like the Mirror and the Sun. I advise you to avoid the London evening dailies like the Evening News. You'd better stick to the major national dailies, papers like the Times and the Guardian. Generally, their contents are reliable and their language is the best of all our newspapers.They reflect the daily life in this country, and in so many ways, you certainly profit from the language they use. Can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the Morning Star? It claims to be a communist newspaper, doesn't it? The Morning Star expresses the view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From a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the Worker is a suitable paper for you. Thank you for all the information you've given us. See you again.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王璐老师的精彩讲解，同时呢也感谢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Goodbye everyon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等待着大家的消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friends. Welcome back to English 300. I'm John.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学习英语三百句。 Today we'll learn Lesson 4, Nationalities and Languages. 今天咱们来学习第四课，国籍和语言。大家还记得吗？在前几次的学习中，我们学习了问候、拜访、介绍的说法。现在就请大家听一段对话，来复习一下咱们学过的内容。 Good evening, Julia. Good evening, John. How's it going? Fine, thank you. And how's everything with you? Everything's fine. Oh, how is James? He's not bad, thanks. Julia, I'd like you to meet my friend, Peter King. How do you do, Mr. King? I'm Julia Gong. How do you do, Miss Gong? Is this your first visit to our country? Yes, it is. I hope you will enjoy your stay here. And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he USA. 好，大家听懂了多少？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大部分都听明白了，但是最后两句话好像比较陌生。没关系，这最后两句话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咱们先来看看第一句。 Where are you from? 你从哪里来？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对话中的 King 先生回答说，我从美国来。 I'm from the USA. I'm from the USA.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What's your nationality? 你是哪国人？ Nationality 是国籍的意思。 What's your nationality? Nationality. What's your nationality? 如果想回答我是美国人，则应该说 I'm American.I'm American. 请大家注意，在表明国籍的时候，一定要用 American 而不是 America， 也就是我们要用形容词的形式来表示国籍。在用英语填表时，常常会见到国籍一栏，我们是中国人，就应该填入 Chinese。 我们还可以问 Where is your country? 你的国家在哪里？ Where is your country?Where is your country? 对方可能回答 My country is in North America. 我的国家在北美洲，北美洲是 North America. My country is in North America. My country is in North America. 好，听众朋友们，咱们试着把学过的几句话连起来说一说。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he USA. What's your nationality? I'm American. Where is your country? My country is in North America. 我们再练一遍。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he USA. What's your nationality? I'm American. Where is your country? My country is in North America. 好，咱们来继续学习新的内容。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在与外国朋友交流的时候，外国朋友也许会问，你会说英语吗？ Do you speak English? Do you speak English? 可能因为外国朋友说得太快，您没有听清楚，那么您就可以说 Pardon, Could you speak a little slower? 对不起，您能稍微说得慢一点吗？大家注意，如果我们没有听清对方说的话，则要说 pardon。这里的 a bit slower 是慢一点的意思。Slower 是 slow 的比较级形式。 Pardon? Could you speak a little slower? Pardon? Could you speak a little slower? 咱们把这两句连起来就是 Do you speak English? Pardon? Could you speak a little slower? 咱们再做一遍。 Do you speak English? Pardon? Could you speak a little slower? 在英语口语中，我们还会经常用到这句话。 Know what I mean? 知道我什么意思吗？这句话是 Do you know what I mean? 的省略说法。 Know what I mean? Know what I mean? 若回答说我明白了，则是 I see. I see. 好，新的内容就学到这儿。现在我们想请大家来和我们做一个练习。我给出一些国家的名称，请您用I'm from 加国名 I'm 加国籍 I speak 加某个国家的语言这三个句型来造句例如我说中国您就说 I'm from China I'm Chinese I speak Chinese 好现在我们来开始做这个练习加拿大 I'm from CanadaI'm Canadian. I speak English. 英国 I'm from Britain. I'm British. I speak English. 日本 I'm from Japan. I'm Japanese. I speak Japanese. 德国 I'm from Germany. I'm German. I speak German. 您都做对了吗？如果大家想进一步学习和复习有关国民、国籍的说法，可以参看我们的课本《英语三百句》的第四课。好，现在咱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这次节目中学习的主要内容。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What's your nationality? What's your nationality? Where is your country? Do you speak English? Could you speak a little slower? 还有几个元音音素的发音，请朋友们注意。 The Japan America Do To Afternoon. Pardon. Afternoon. 最后这三个词的美式发音是 R. Pardon. Afternoon. Okay, Julia, let's call it a day. See you next time.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on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Beautiful bright light, and everywhere you turn.